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昨天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10.1摄氏度。一周财经热点来关注，近四成直播带货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28周年纪念日，自昨天的晚间起，就有不少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陆续的来到毛泽东故居旁的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在今天的凌晨，聚集到此的民众越来越多，他们或手持一束菊花，或抬着花篮，或围在一起载歌载舞，或排队瞻仰矗立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铜像，以不同的方式来缅怀新中国的缔造者。昨天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10.1摄氏度，创下了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新低。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寒潮影响将会逐渐的减弱，气温将会回升。预计今天的白天最高气温是零下1摄氏度，虽然说比昨天回升明显，但是北京全程仍然在冰点冷冻之下依然寒冷。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波动不大，30号前后还将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鉴于时间尚早，天气形势还会调整，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今天上午，本市进行了今年的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约600,000个家庭、270,000名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在今年以来，北京市对于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进行了优化，通过赋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指标摇号中签率和新能源指标配额数量，优先的解决家庭成员多、有老有小、以往参与摇号次数较多的无车家庭的拥车和用车的需求。新闻热线在今年的12月22号报道了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北侧空地环境脏乱的问题。附近居民此前反映，新学校在今年已经投入使用，但是空地上遗留的部分土方和建筑垃圾没有彻底的清理，带来了环境问题。报道播出以后，相关单位多方联动，连夜派人清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位于东三环三元桥外，由凤凰城的开发商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配建。学校北侧和曙光里小区的居民楼之间只隔着一块长150米、宽50米左右的空地。此前报道中，居民提到，学校的建设单位撤场之后，空地上的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干净。 华润买的这块地，盖在凤凰城的时候呢， 中建八局的负责建的学校， 他们7月份撤走了呢，你看上面这垃圾把这土也盖住了。 报道播出后，12月23号，居民向记者反馈，这一项目的建设总包单位中建八局的项目负责人员当天就到达现场。中建八局的项目负责人张先生介绍，中建八局在查清建筑垃圾的来源之后，当天就推动属地街道办组织召开协调会。 施工进场之前啊，它这个土方的高差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们撤场的时候啊，应业主单位的要求，保留地面上的硬化，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这个现场散落的垃圾啊，是在我们施工完毕撤场之后啊，学校后期的一个改造单位遗落在现场的。中建八局啊，主动要求为了居民的宜居环境，先期无偿进行清理，派工应该在20人次左右。 记者在清理现场看到，目前这一地块已经完成了清理善盖工作，有工人进场正在修补土方的豁口。中建八局现场负责人姚先生表示，24号到25号，他们连夜完成了地表垃圾的清理，在地块确权之前，优先解决环境问题。 公司第一时间非常重视，配合属地出工出力。虽然呢，现在这个现状呢，不是我们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作为这个国有企业，我们还是想尽一份社会责任。 属地左家庄街道办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介绍，12月24号上午，属地左家庄街道办牵头组织了区属规划建设部门、甲方单位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总包施工单位中建八局召开了专项协调会议。 这次我们请他们回来呢，主要是针对居民的诉求再进行一下整改，初步的会商，第一步就是清理，第二步呢可能要归位，确权了以后我们会进行环境提升的。 参会的中建八局项目负责人张先生也告诉记者， 对裸露的土进行善盖，拆除了零碎的防护栏杆，属地也继续推动地块确权，在最终方案确定之后，再决定土方以及上面的硬化和绿化的处置事宜。 对于这里后续的整改情况，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愁，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